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三8点到9点，你城寨在香港长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 今天就会讲一套纪录片和一套的电影，第一套就是山上遍地开花，第二套就是讲趣事的。咁请来舒淇监制会同我们分享一下拍摄这两套不同的一个纪录片一个电影里面，其实当中怎么去编辑，怎么去将这件电影里面能够呈现到给观众看到。咁舒淇先生或者介绍一下自己先。 我是一个电影人，就亦都是呢兩套戲嘅監製啦。咁就之前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喺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做嘅院長啦。大致上咁樣。 係。咁我即係講下啦，即係其實咧講翻即係雨傘運動啦，即係可能大家我同你都可能有參與到啦。咁當中裏面咧，其實你喺諗嗰時裏面都經歷咗好多嘢噶嘛。但有啲人去拍攝啦，用一個手法去表達出嚟啦。有啲人用唔同嘅方法啦，或者人可能藝術啦，唔同嘅方式去記錄呢個嘅雨傘運動嘅。咁當時你點去構思話啊，想將呢個紀錄片去拍成咧，或者係點去展現俾而家嘅人去諗翻幾年前發生嘅事咧？ 其實呢個紀錄片基本上係導演阿 James 梁思仲咧自己一手一腳拍嘅。就當時候其實大家都即係如果有參與過或者有去過現場嘅朋友都知道啦。第一就係首先個運動個範圍好龐大啦，除咗三個佔領區之外，其實仲有好多地方啦，仲有好多邊緣嘅地方。咁個時間亦都相當長啦，即係一共79日。 冇錯。 咁我諗冇人可以預計得到嘅。咁當然事件發生咗之後，差唔多每一分鐘都有人喺度拍嘢㗎啦。即係無論用手機拍啊，學生有啲好啲嘅器材啊，又或者新聞工作者啊，本地外地都有。咁但係因為冇人可以預計到嗰樣嘢啦，我相信拍嘅時候亦都冇人有 idea 係 要 cover 啲乜嘢，同埋嗰個事件越嚟越複雜啦，每一刻都有唔同嘅嘢發生。咁所以去到最後完咗之後，冇錯喺呢幾年之間都出現過一啲唔同有短啊有長嘅紀錄片，但係都睇到就係話有一個好明顯嘅一個特點，就係冇乜人能夠或者冇邊套片能夠好整體咁樣樣，或者好完整比較完整咁樣樣去記錄到呢一個成個運動。好多都係從一個好感性嘅角度啦，好個人嘅角度啦，所以變得成樣嘢好零碎啦，又或者訴諸俾無論係個作者本身或者係個觀眾本身，都係一啲好感性嘅感觸啊。咁呢樣嘢其實事後運動完咗，我有一個朋友好關心呢個運動嘅，佢有揾過我嘅，佢話就想 suggest 話，咦有冇可能我哋真係 有一套 係啦，點樣整理一套紀錄片出嚟係可以比較宏觀同埋比較好似一個 chronicle 咁樣去記錄呢、這、一個呢一、這個運動咧？咁我當時嚟講，我覺得我覺得係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嚟嘅，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講啦，即係中間咁混亂啦。 冇錯。 咁如果有一個方法，當然可以 call 好多片翻嚟啦。咁但係 call 翻嚟嗰個數量可能同埋即係好無雜嗰啲嘢 嘅手法亦都好。 係啦，你要重新再睇啦，又要整理翻一個 timeline 啦，然之後又要將有用嘅片段，可能係唔同嘅 format 啦，又要統一翻。咁嗰個我覺得，我喺度諗緊係一個二三十人一組人嘅工作，甚至可能係要幾年嘅時間。咁我覺得太唔可能啦。咁但係我當時其實我記得一個人嘅，呢、這個就係 James。因為 James 係其實我認識咗佢好耐啦，差唔多由細睇到佢大啦。 佢爸爸已經係即係啦， 係啊， 新浪潮係啦，梁寶 志。係啦，咁我一路細個都認識佢，咁又知道佢一路拍緊紀錄片。咁喺現場嘅時候，雨傘期間咧，我就成日見到佢嘅。咁其實好多人都成日見到佢㗎啦。咁所以我就問佢，原來佢嗰陣時咧就同一間外國電視台，唔係一間外國電視台，就即係做緊一啲新聞專輯嘅工作。咁呢樣嘢佢做咗好耐㗎啦。 咁我當時我就同佢講話，喂喂，快啲拍多啲啊，第日可以剪個紀錄片。咁、我當時覺得，我嘅印象就係佢咁活躍咧，咁可能佢係一個比較可能嘅人。咁、所以我即刻揾咗佢。咁、佢有話 OK 㗎，我話佢話我拍咗好多嘢，我諗住打算會做一個咁嘅事情。 而且本身佢都一個即係有新聞，係 啊，因為佢一路都係拍緊呢啲新聞專輯啦、拍咗好多紀錄片，長嘅有，短嘅有啦。咁咁我話好啊好啊，咁我話等你啊咁，咁於是乎一等就等咗三年咯。咁事實上亦都係佢呢三年嚟真係一手一腳，係一個人喺度不斷咁樣喺即係搜羅翻部分嘅片段啦。佢都有問朋友攞翻一啲嘅，亦都有問過香港大學嘅校園電視攞咗一啲片段。咁、然之後一路剪，咁到舊年年初嘅時候，佢就 send 咗個 link 俾我，佢、就我完成咗啦。上集。我有上下集，上集我基本上完成噶啦、下集就已经剪咗唔少嘅片段，都喺度继续剪紧。咁我睇完之后，我好感动啦，即系同埋我觉得我等到嘅嘢，即系卒之等到啦。咁，所以我系其实系后期我先至加入，就帮佢做咗好多调色嘅嘢啦，剪接上嘅一啲嘅即係潤色啦，同埋主要係聲音啦，就係、是、咁樣樣咁、所以我哋就搞咗一個咁嘅戲。 係啦，其實咧就好似話齋，你因為呢個戲嘅特色咧就係比較即係冇話好多旁白嘅嘢嘛，係就係比較自然啲，用一啲嘅叫客觀啲嘅手法去表達，同埋咧唔單止淨係訪問其實主要嗰啲民主派嘅人嘛，佢就今次就係以陳建文先生啦，即係教授啦，同埋咧即係阿林文樂。即係佢為主體去做，即係講呢件事啦。咁咪比較個宏個見面可能亦都有啲唔同，同埋咧就甚至反對派叫做嗰個嘅同盟咧，佢都有即係佢擺入喺裡面嘅。所以變件事咧，同一般可能就係集中參與者係好唔同，即係變咗係有幾方面嘅角度可以睇到咯。咁我即係睇下一個 poster 嗰個嘅海報俾大家知道咧，呢、這個山上遍地開花，其實嗰陣時嗰個構思係點樣嘅？ 我諗對 James 嚟講，佢因為佢由頭到尾佢一路都跟，咁佢哋其實係跟得好足嘅，好多嘢都差唔多，即係每一日都係即係喺唔同嘅佔領區周圍走啦。咁主要拍攝嘅係佢啦，佢太太阿 Lin 啦，就同埋仲有一兩個助理咁樣嘅。咁有陣時甚至佢哋。即係因為佢哋住離島嘅，咁成個禮拜都唔翻屋企，即係就租間酒店仔咁住，咁日日都去佔領區。咁因為呢件事件其實佢亦都唔係淨係由雨傘開始咧， 你係六四開始，係 啦，而係由六四嘅時候，六四之後，有呢一個佔中三子提出嘅佔中嘅嗰、那個訴求，然之後 D Day 啊，然之後一路去到公投啊，然之後一路咁嘅發展啦嚇。咁其實嗰陣時佢已經意識到。即係呢樣嘢，第一喺香港好重要，第二搞個規模，因為係一個佔中嘅 和平手法啦 嘅建議，咁應該就係、是、即係會發生一件幾重要嘅嘢，咁所以其實佢一度都跟得好足噶啦。咁至於點解揀咗即係特別上集咧，佢即係主要係以KM 陳教授做中心啦，即係喺佔中即係嗰個角度。另外就學生嘅角度就揾咗 Oscar 黎文樂啦。最主要因為我哋知道佔中最主要嘅就係Benny 啦嚇。咁但係因為 太多人圍住佢啦， 係啦，太多人圍住佢啦，咁變咗同埋佢都係比較官方嘅發言啦，咁所以佢就倒不如即係將個角度就擺咗落KM 嗰度，咁就即係同埋 KM 都比較多時間。咁黎文樂都係同一個原因啦，因為侯文思潮即係之風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物， 好多人都圍住佢，係 啦。咁但係我諗James 嘅。一嚟佢自己本身拍好多紀錄片啦，咁唔單止淨係話係電視台嘅新聞性質啦，佢自己亦都跟過好多唔同嘅團體啊，或者係一啲個人啊，或者一啲事件啊。咁另外一樣嘢，我覺得我呢個有自己嘅睇法嘅，我覺得佢同一般嘅本地嘅年輕嘅紀錄電影工作者，又或者 拍電影嘅朋友嚟講咧，有一樣嘢比較唔同，一嚟當然佢年紀比較大啦，佢比較成熟啦嚇。 係。 第二咧就係佢去嘅地方好多啦，佢接觸嘅題材好廣啦，變咗佢嗰個 perspective 比較廣泛，佢比較能夠用一個宏觀嘅角度去睇嘢啦。但係第三，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佢嘅 upbringing 啊，佢嘅教養啦。佢其實 Pucci 即係佢爹哋係一個英國長大嘅電影工作者，咁就拉美翻咗嚟香港，一路喺即係七八十年代長時間喺香港工作啦。咁佢亦都喺香港出世，佢媽咪就係一個英國文學教授嚟嘅。咁所以你可以話佢 文化修養上係一個層次， 佢係一個英式嘅教育。但係亦都係一個即係好道地嘅香港人。咁佢無論對香港嘅感情或者自己受嘅教育嚟講，啱啱嗰個結合就係話嗰個理性同埋嗰個感性嘅結合。 其實都似香港本身嘅。 係啦，佢對香港絕對好有感情，佢而家亦都係 base 翻喺香港啦。咁但係佢嗰個思維啊，甚至成個家庭教育啊，因為佢其實而家佢同佢爹哋媽咪都係一路維持緊一個好似朋友咁嘅關係嘅。我係即見到佢咁耐，佢哋成家人都係互相叫名嘅啫。佢而家叫個老豆都係叫 Pucci，叫媽咪做 Mary。咁咁呢一種咁嘅民主色彩嘅咁嘅教育咧，其實我覺得 exactly 喺電影裏面佢就體現到。佢絕對有佢自己嘅立場嘅，個電影好清晰嘅。但係佢唔係因為有咗自己嘅立場咧，佢就摒棄咗其他人嘅觀點。甚至從個結構嚟睇，佢好多時間都俾好足夠嘅觀點。俾唔同嘅 party 去， 甚至一個 contrast 表達， 係 啦， 對比。 呢個唔單止係話即係佔中同反佔中，甚至喺個學生運動裏面，喺個唔同嘅團體裏面，有唔同嘅意見，佢都有表達到出嚟，都表即係俾當事人係好清晰咁表達到個觀點，然之後交翻嗰樣嘢係俾觀眾去 judge。 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啲相片先。有一張咧，嗱，除呢個咧就是、官兵文化啦，即係可能有個反應。就是、下一張咧，就佢係用呢個做一個好重要的開頭嘅喺個個 trailer 度。點解佢選取呢一段咧？呢段 trailer 就講咧，叫啲人嚟舉手啦，即係叫啲市民就唔好俾政府有一個口實，就話佢係一個唔和平嘅示威啦。突然跟住咧，有個女仔就嗌俾警察非禮，跟住咧就開始混亂，開始噴胡椒噴霧啦咁樣。你係講下點佢會定間喺呢個 trailer 係擺呢個位置去播放出嚟咧？ 其實我哋嗰個 trailer not exactly 一個 trailer 嚟嘅，嗰、那個係俾金馬獎嗰陣時，因為我哋入圍咗金馬獎，入圍電影啦，咁我哋一定要俾一個片段佢，佢哋都要我哋做嘢啦。咁我諗啊 ，James 揀咗呢個片段，第一就係話個動感嚇，即係同埋個場面啦。咁另外就嗰、那個鏡頭都係一個比較長嘅鏡頭，即係比較技術嘅鏡頭。我諗主要係呢個原因啫。 好，咁咧就繼續講下啦。之後咧，其實你即係佢剪輯咗之後咧，個時間就開始咧，佢就冇諗過話要公開喺戲院啦。當然戲院上都唔係好容易啦，係咪？即係當時呢個做好咗之後。 主要嘅原因係咁嘅，佢因為佢拍嘅好多個片段，嗰陣時佢嘅身份咧 係幫補到 呢個電視台嘅一個僱員嘅身份。咁佢係一個好均真嘅人， 冇錯。 所以佢覺得嗰啲片段係屬於電視台嘅個版權。咁所以佢事後佢動用到呢片段嘅時候，佢有問過外國電視台嘅。咁對方其實係答應同意，你可以剪，你可以剪成一個即係一個 feature film。但係唯一一個條件咧，就係你第日公開放映嘅時候唔可以收費啦，唔可以一個商業式嘅放映啦。咁所以但係對 James 嚟講，呢個唔係一個問題，因為佢其實剪套戲出嚟，佢就係想盡量多啲人睇啫。 冇錯。 咁但係即使好明顯，而家香港嘅環境，我好相信，即使我哋可以係作一個商業嘅放映咧。其實都唔會有商業嘅影院咧，係會願意排演呢個電影嘅。咁當時佢都唔知點樣一個做法啦。咁但係佢亦都有想過係咪就咁抌上網咧？咁變咗每一個人都可以睇到咧。咁我覺得呢個係呢、這個電影最後嘅一個歸宿嚟嘅，即係 internet 本身一定係我哋一定會抌上網。但係喺未抌上網之前咧， 你想多啲交流同啲人。 係啦，我覺得係第一呢、這個戲其實係需要 因為它長啦，即係淨係上集都兩個鐘啦。咁、如果你就咁上 internet 咧，我相信係好難避免。 睇得咁耐。 係啦，即係你淨係睇住個 mon 啊咁樣兩個鐘頭嘅情緒係好難連貫嘅。咁同埋跟住就你一個人睇啊，咁樣就會冇咗㗎啦。網上嗰大浩瀚啊。咁我係覺得首先當然我哋最主要的觀眾是我哋本地人啦，咁同埋係需要有好多嘅交流，需要好多嘅討論，因為我亦都係覺得呢個時候即係隔咗四年啦，今年第五年啦，即係我哋應該係要進入一個真真正正好嚴肅嘅討論嚇。咁呢、這個我覺得呢個電影係其實係幾啱呢個時候，即係推出嚟做呢樣嘢嘅。 好啦，當時咧，譬如喺金馬獎啦，或者其他地方都有播放嘅時候，其實有啲咩反應啦？海外即係香港，當時大家反應應該唔會一樣噶啦。 我諗嗱，我哋喺台灣放映嘅時候，無論我哋喺後期俾一啲工作人員睇啦，又或者係即係喺影展期間放映啦，我諗最重要就係、是。即使是台灣那麼近、即是消息那麼交流得那麼廣泛、但是其實真的沒有人很清晰知道究竟雨傘運動發生什麼事、或者它的規模、或者那個 impact 是這樣、所以對譬如我們最初在錄音室即是跟錄音人員即是給他們看的時候或者做的時候，其實他們是很震撼的、他們也都即係差唔多一致都同意，就係話，即係當然佢哋有佢哋自己規模嘅學生運動啦、但係佢哋都要承認，就係話，以台灣嘅性質，以台灣嘅學生嚟講，嗰、個角色嚟講，佢話同香港我哋雨傘今次嘅相比係。嚴格嚟講，即係遠遠不及，即係嗰個激烈嘅程度啊，嗰、個投入嘅程度啊，嗰、個廣泛嘅程度，對佢嚟講嗰樣嘢係好震撼嘅。咁呢、這個觀眾亦都係有呢一個咁嘅睇法嘅嚇。咁所以我覺得呢套戲，尤其是呢套戲嗰個鋪排，其實係好清晰啦嚇、即係好多嘅前文後理啊。其實即使你對香港嘅政治環境唔係好熟悉，或者對成件事件嗰個脈絡唔係好熟悉，你就咁睇個戲咧，其實你都會可以好清晰咁掌握到。 即 係 前後點樣發生呢件事？ 咁事實上即係成個局面、成個形勢咧，其實放諸喺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其實嗰樣嘢我覺得都有個震撼嘅力量。 好啦，咁我哋睇下另一張相片咧，就應該喺香港播放嗰個情況，又講下當時啲人有咩反應，都有提出咗幾點，大家可以自己去討論嘅。好啦。 我諗香港 so far， 譬如我哋做過廿幾場嘅放映咧，咁當然有，即係我哋去唔曬啦。咁但係起碼我自己去過嘅幾場包括一啲比較大型嘅放映，好似呢一個 中大啦， 中大嘅係啦嘅邵逸夫堂嘅放映啦。咁嗰、那個反應，我諗有幾樣嘢咧。第一就係、是、譬如對一啲當時候已經是比較積極參與的，無論是不是本身運動組織裏面的人，又或者是純粹一些很熱心很主動的參與者，很普遍的一個看法呢，就是原來他們就算即使初初知道這個有這個紀錄片，知道有一個機會可以去看，他們去看之前都原來有掙扎的，很多原來他們 覺得好 悲痛， 係咪？ 唔係，佢哋好怕睇，佢哋甚至想逃避，佢哋唔係好敢睇。即使佢睇完之後咧，佢哋亦都未必係可以即刻即係 舒緩到情緒。 係啦，即係甚至唔係好肯去討論，要整理一，照要整理過之後先至可以面對嘅。咁呢、這個呢樣嘢，我覺得係我理解嘅，特別係即係當時如果你係好投入。因為到最後我哋嗰個運動係個結局係被清場啦，咁而且係進行咗一個咁長時間之後咧，喺後期其實係好低迷嘅，甚至係似乎咧市民嘅一啲嘅態度咧都有一種逆轉，咁嗰、那個失敗嘅感覺係好強烈，咁、而喺過去嗰四年裏面，坦白講，成個政治嘅環境，成個香港嘅處境都陷入一個前所未有嘅低潮啦。 我哋差唔多每一日都係有唔開心嘅嘢睇到，聽到唔開心嘅消息。咁所以嗰樣嘢係其實係令到好多人嘅意志或者對前景係有一個好消極嘅睇法嘅。咁甚至係充滿咗內疚，係覺得這個我有份的、覺得我好像完全即大家經常掛在口裡面的就是一個名字叫無力感、而這個無力感不單止是這一樣東西，好像甚至是滲透在其他的生活上面，或者一些文藝的創作啊、電影的創作啊、文章啊等等、這樣東西就令到大家很退縮、但我就覺得這個電影譬如我自己睇咗，你問我呢啲種所謂嘅無力感喺呢四年裏面我有冇自己感受到呢？即如果話冇係呃你㗎啦。咁、但我自己嘅睇法就，首先我從來我唔覺得我哋應該要係以所謂成敗去、去衡量雨傘呢個運動啦。因為呢個運動對我嚟講冇錯，佢即如果只是以佔領這個這樣的事件來說，它是結束了、但是這個佔領只不過是我覺得整個我們的民主運動的一部分， 是 一個階段、所以對我來說我不會那麼單純是用成敗去衡量它、當然即這段期間可能是一個過渡的時期、亦都是那個事件的發展可能是從一個民間的層面，其實是發展到另外一個層面、我甚至是覺得是、當然 是中央的層面、其實中央的角度來說亦都是中央和世界的關係、所以我覺得這個這幾年的、那個情況 是 對我來說不是一個結束，其實是一個開始。 都是有很多人討論，曾經都帶出了幾點，我覺得都是很值得去真深思去想、就是究竟這個和平的公民抗命、其實對民主的政府，我們渴求一個民主政府那樣東西是怎樣，但到後來呢現在是變成一個幾分裂不同的，即大家有不同的鮮明的派別、就很多不同的，譬如本土派啊、民主派啊，或者是有些不同的派別啦。咁亦都係第二樣，就有些人會討論就係、究竟雨傘運動當年當日究竟應該留守啊，定應該真的要撤離呢？咁甚至係講到啦，其實有大台呢樣嘢係咪能夠帶嚟呢個民主政府個可能性咧？定係其實唔應該嘅，係應該拆個大台，或者大家係點去合作、點去做？甚至以後啦，而家嘅情況就係點能夠再集結翻啲人民嘅力量？而家就係比較散嘅嘛，佢、再就算你搞遊行，其實參與者都係相對比以前嘅數字係少咗好多嘅。咁、就可以，我哋都會可以透過呢個時間，可以都當時好多人討論到呢問題嘅時候，你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哋提出呢個問題嘅時候，觀眾係點樣反應，或者香港而家情況你接觸到係會點樣睇咧？或者可能文化界、電影界都有可能有大家嘅睇法都唔定嘅。 當然這一連串的問題，第一就是如果從電影的角度來說，山上未去到那個階段的，因為我們、上集只是去到928、929、下集當然這些問題就一定會出現、但是我覺得這個、當然 我自己也期待下集是可以從這個角度去出發，再去多一些的討論，但是我覺得個問題其實不是在於話，即係當然運動成個運動，即係蘇花可能到而家仲未有一個好清晰嘅整理。但係嗰個整理其實我係覺得係要隨住，因為其實四年以嚟其實嗰個事件嘅發展都好快嘅。你都可以坦白講，甚至舉例啦，山上譬如我哋集中喺即係。如果作為一個主角人物在 KM 或者 Oscar、你們都看到在這四年之間 Oscar 也都是即有少少淡出了， 沒錯，是、 當然 KM 也都是即、因為剛我們出來的時候就是即佔中九子即這個審判， 就很特別的，竟然個案件是 播放，但是其實在四年之間即大家都是淡出的、甚至有些的事件，我想即特別如果你 即係再睇翻下集，我相信啊更加明顯啦嚇。好多人就淡出，好多人就又用咗另外一個身份，甚至轉換咗個立場都唔出奇嘅。咁所以我覺得那個討論唔係在於就係話我哋淨係拿住幾個大嘅 issue， 因為好簡單，就算從一個組織嘅角度嚟講，即係而家嗰個組織，即係所謂嘅泛民。所謂的學生亦都冚唪唥唔同曬，咁所以我諗呢啲問題係我哋點睇翻呢個運動嘅時候，即係對我嚟講嚇，即係或者我想集中翻喺山上嚟講，我諗最重要嘅其實我就想針對翻正話我所講嗰個所謂嘅無力感，因為我覺得山上最大嘅啟示俾我係佢首先 remind 提醒翻我，原來四年前嘅我哋。每一個的香港人，或者起碼每一個參與過這個運動的香港人，原來我們這麼相信自己的，而且我們有這麼大的力量，我們個人的力量未必是很可能很大，但是原來集合了這麼多個人的力量，原來我們那個力量是大到在80幾枚的催淚彈放了之後，我們經歷過一個驚心動魄的幾個小時之後，原來我們可以沒有事的， 可以理性地處理，不要說用武力去對待， 我們完全可以就是站回在現場，而且我們因為那個的打擊，因為那個的襲擊，我們可以依然是相信我們自己有力量，我們想去改變我們的現狀，想去追求我們的憧憬，我們的笑容原來因為周圍的環境的影響，見到這麼多的同路人，見到大家的理想是這樣，我們的笑容從來沒試過這麼燦爛過，我們的眼神從來沒試過這麼 堅定， 這麼堅定的這件事，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因為在這四年裡面，當然除了我們自己本身的內疚感之外，我覺得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很龐大的機器，這個龐大的機器當然對我們個人來說，我們是完全沒有辦法去，即是一個螳臂擋車的，所以我們變了無力了，而且但是你不要忘記，就是說是這個龐大的機器它動用了一切的手段，是告訴我們你們無力啊，你們要罪咎啊，你們沒有用的，如果我們都迎合了這一種這樣的想法， 即跳不出這個框框裡面， 我們就死了，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說這個電影告訴我們，因為很簡單， 我的初心 竟然是在四年之後，我們覺得那件事很遙遠，在社會的討論裡面很少，甚至在下一代，不要說下一代，四年都未到一代，即如果我們三年一代就好了，都一代了，竟然是 有些人不知道， 是啦，竟然是有些人不知道，有些人不願意告訴我們下一代，那個快是快得這麼犀利，whereas 你想想六四，我們用了三十年的時間，就等於是啦，周寶松教授說我們三十年來都未忘記過的，為什麼這個在三年四年之後我們開始淡忘呢，所以你看到那個機器會是多麼龐大，如果我們都自動是甘心是去臣服在這個機器底下，那我們以後都沒有機會的，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是山上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 message 和力量， 也是很多外國朋友看時看到這個雨傘運動都覺得很驚訝，就是香港人這麼和平，竟然被人吹完之後都不會用暴力去對抗，甚至一個片段就是他講到一個義工，就是有一個學生罵一個義工，就說我們怕被人即咁對抗啦，特質壓，我仲用呢個和理非非嘅手法，佢都話係，即呢個係令到好多人反思，就係我哋原先個立場就係以一個和平去做個手法。 首先我覺得所有嘅方法都係可行嘅，我亦都唔會覺得堅持一定係要某一種嘅方法，或者係一成不變，因為我覺得任何一個運動，任何一個抗爭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嘅。事實上，電影裏面亦都俾足夠嘅篇幅係俾每一個方法咧，係提出佢嘅建議。亦都唔會話啊， 即係 永遠和平和理非非就係一個 最好 唯一一個方法。咁我覺得呢個，所以我哋要討論嘅係呢樣嘢，或者要容許嘅係呢樣嘢。事實上係咯，即係成個運動 亦都我哋係第一次。 嗯。 咁所以裏面一定係有好多嘅混亂，好多嘅唔同嘅主張，好多嘅矛盾。呢個係一個必然嘅。咁我哋一定要 accept 呢樣嘢先。而呢個再睇返嚟嗰個教訓就會對我哋以後有好大嘅幫助。 嗯。即係你個闊面更加大啲呢，希望即係能夠呢唔好話淨係，雖然我哋堅持原先係用和平手法，即係你都講得係一個方面，就係我哋睇下唔同人點去睇呢件事，可以都係有唔同嘅角度囉。咁但係你好啦，當中呢，即係而家譬如你播放咗出嚟之後，其實大家又點睇，或者你亦都好多討論啦，已經其實基本上有好多次嘅討論過。 我諗基本幾乎係一致嘅意見啦，大家都同意呢，就係即係我哋個戲係可以俾到大家一個好宏觀嘅角度去睇啦。咁同埋就係即係呢樣嘢係似乎係時候我哋要重新再檢討，係咪重新再出發呢，定抑或係點樣樣呢，定抑或即係呢個可能性係起碼呢個可能性係呢個電影可以提供到俾大家嘅。咁呢個睇法，如果我希望我唔係太主觀啦，但係起碼係我喺呢十幾場放映裏面即係得到嘅一個感覺。 都好啦，即係令到我哋可以唔單止係回顧啦，即係可能真係老實話啦，你講過一個揾到我哋應該可能揾嘅有可能性嘅出路啦。咁好啦，呢一節呢我哋都講咗呢，即係散上啦，遍地開花呢個嘅紀錄片啦。咁下一節返嚟呢，我哋會講下趣思啦，又講下另一個唔同嘅題材，點樣會即係發掘到呢個題材啊，我哋對呢個題材嘅睇法係點樣啊，或者演員啊，或者各方面監製遇到嘅各方面嘅困難或者挑戰啦，好嗎？ 好啊。 好。我哋呢係準備咗啲驚奇俾啲網友嘅，就係、是、一年一度嘅最晚感謝祭，咁樣呢係一年最瘋狂嘅減價㗎啦。第一，開心果，呢啲咁靚嘅美國開心果我哋揀過嘅精品嚟嘅，一條大一估下賣幾錢？45蚊，你點可以買呢？呢一套咁靚嘅大廚系列至尊鮑魚蝦子麵禮盒裝，兩罐鮑魚同埋蝦子麵送俾人，係咪好好睇呢？大家估下幾錢？即係188蚊啫。好啦，紅燒原體啦，咁今次呢係特價88蚊，一隻整隻完整嘅原體，鮑汁梅海參花膠228蚊啫。五蛇羹呢大家買過好多㗎啦，今次再減價落去158蚊。仲有我哋啲臘腸呢，準醬呢，大家都知道好食㗎啦，呢個我哋呢啲呢香港製造，不含添加劑，買二送一。好啦，咁過年一定要有花菇啦，我哋買68蚊嘅啫。唔止咁喎，只要你買滿400蚊呢，仲會送個袋俾你。送個袋俾你做咩？唔係任你揀糖入滿佢，入得幾多就幾多，塞爆佢就係免費攞走嘅，係唔收錢嘅。